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41年，演播刘军。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无论是在苏联或者后来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战争一直都在继续。我只有很少几次成功地报道了轰动一时的事件，因为就像和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时一样，我在乌克兰也是大多数时间和步兵部队一起跟在我们的坦克先头部队后面。最初是一个围歼战役接着一个围歼战役，越过基辅一直到了斯莫棱斯克。当泥泞季节开始的时候，我报到了一个工兵营，他们用结成一段一段的圆木头铺设道路，以便保障供给。他们还负责拖走损坏的车辆。就像已经说过的，是一些士兵短筒靴散文和绑腿散文。我的同行们在闲谈这方面要比我出名。有一个人在1941年5月曾闪电式的胜利，就好像这场六日战争是巴巴罗萨行动的继续。马克思·施梅林扭伤了脚。另外一个人从欧根王子号巡洋舰上目击了俾斯麦号在和1000多名将士一起沉没的3天之前如何击沉英国的胡德号战列舰的全过程。要不是一枚空投鱼雷击中了驾驶舱，使得俾斯麦号无法灵活地行驶，也许他还不至于。其他的故事也是遵循了这条座右铭：假如这条狗没有去拉屎，它就会抓住那只兔子。秘鲁战略家史密特也是这样。他以后来在乌尔施坦因出版社作为厚厚一大本书出版的《水晶玻璃》系列捞了好几百万。在此期间，他已经认识到巴尔干战役本来应该给我们带来在俄罗斯的最终胜利，只是因为一个名叫西莫维奇的塞尔维亚将军在贝尔格莱德发动了政变，我们不得不首先把下面整顿好，这是我们失去了5周宝贵的时间。假如我们的军队不是在6月22日，而是在5月15日就向东边进军，假如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不是在11月中旬，而是在5周之前，即在道路变得泥泞和严寒降临之前，就向莫斯科发起总攻，那么会怎么样呢？他沉默不语地盯着壁炉里的火焰，又开始思考白白断送的胜利，并且企图事后再赢回那些输掉的战役。后来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梅因又提供了机会， 他独自在那里推测空想，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我也不敢。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忠实的纳粹分子坐在我们这伙老资格的记者中间，他们当时和现在都是主编一级的人物，谁敢主动去惹自己的东家生气呢？直到我和一个像我一样总是从前线诸罗的角度进行报道的同伴成功地逃出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的影响范围之后，我们才在威斯特兰的一家酒馆里取笑这种假如的哲学。我们俩是41年1月认识的，当时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随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去利比亚。他是摄影记者，我是搞文字的。他的沙漠照片和我的关于收复北非的报道非常醒目地登在《信号》上，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我们在酒馆的吧台旁边一边聊这些，一边猛灌烧酒。后来我们醉醺醺地站在威斯特兰的沙滩上，迎着海风，身子摇摇晃晃的。开始我们还高声歌唱，我们热爱狂风和翻滚的巨浪。后来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卷起浪花单调地拍击岸边的大海。在穿过沉沉黑夜回去的路上，我试着用讽刺的口吻模仿那位从前的史密特先生，哦，最好还是不要提他的新名字。请您想象一下，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成功地实行了他的计划，把三个师空降到了吉尔特岛上，那会怎么样？难道一切不是早就已经有结局了吗？历史不是也就会有另外一种进程了吗？没有阿古一个皇帝和几个殖民地，否则我们会过得更好，更好。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42年，演播刘军。 第二天上午，我们只是犹犹豫豫地聚集在一起，可以说有些进退两难。因为云层透出了几缕阳光，朝凯图姆方向溜达半截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门厅里的壁炉已经又燃了起来，或许一直就是燃着的。门厅的乡下式样的房梁屋架，保准可以支撑好几百年。我们的主人用大副茶壶送来了茶水，谈话的热情已经减弱，现实生活也没有提供新的话题，只有耐着性子才有可能从这些围坐在一起却懒得开口的人的那些毫无关联的话语中找出几个关键词。他们最多只是提到一下沃尔朔夫包围圈、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或者北冰洋前线，而不是把他们作为重要事件。有一个人更多的是从旅游方面报到了高加索地区，另外一个人同样也像是度假似的参加了占领法国南部的整个过程。毕竟还是占领了卡尔科夫，伟大的夏季战役就此开始。大量的特别报道， 慢慢的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取消了一个记者对拉多加湖畔的冻伤者的报道和另一个对在罗斯托夫缺少供给的报道。接着，在一次偶然安排的休息时，我才说上了几句话。在此之前，我一直成功地克制住自己，也可能是这几位声名显赫的主编有一点吓唬住了我。但是因为这支队伍连同那位艺术兼潜艇专家这会儿还没有来，也许是在基尔特岛周围的名人城堡找到了更有吸引力的观众，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哦，不是结结巴巴的自言自语，因为我在口头表达方面从来就不行。我从塞尔斯托波尔回科隆休假，住在新市场附近我姐姐的家里，一切看上去都很太平，几乎和从前一样。我去看了看我的牙医，请他为我钻了钻左边一颗闹腾得很凶的龋齿，我应该在两天之后再去补牙，但是我再也没有去成，因为在5月30日到31日的夜里，是个满月，就像抡起锤子锤似的，近千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先是密集轰炸我们的高炮部队，然后投下了大量燃烧弹、爆破弹、空中开花弹、装满磷化物的铅皮桶，不仅是投在市区，而且也投炸整个城区。我们家只是屋架着了火，那隔壁的却被炸中了。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事情，帮助住在我们上面的两位老太太灭火，他们的卧室和窗帘还有两张床铺都烧着了。我刚刚扑灭了火，一位老太太就问谁来帮助我们清扫房间呢？哎，这根本无法叙述，也无法叙述那些被掩埋的人和烧焦的尸体。我看见在弗里森大街上有轨电车的高架线挂在冒烟的废墟之间，哎，就像平常过狂欢节的时候用纸扎出来的长蛇。宽街的四家大商店只剩下一些铁支架，有两个电影院的阿格里帕之家完全被烧光了，环形大道上的维也纳咖啡馆，哦，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小希尔德过去在那里，警察局的大楼最上面的几层全都被炸飞了，圣耶稣信徒教堂就像被一把斧子劈成了两半儿，但是大教堂仍然立在那儿冒着烟，然而它的周围包括通向道伊茨那座桥，是啊，我的牙医在里面开设诊所的那栋房子干脆就不存在了。如果不算吕贝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轰炸。其实我们先从鹿特丹考文垂开始的，华沙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一直发展到德雷斯顿，总是有人先开头，上千架轰炸机，其中有近70架是四个发动机的兰开斯特。我们的高炮部队虽然击落了30几架，但是他们越来越多，直到4天之后火车才恢复运行。我中断了休假，即使我的龋齿一直仍在闹腾，我想返回前线，我至少知道那儿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从道伊茨方向朝我的科隆望去，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我跟你们说吧，真正的放声大哭啊，仍然还在冒烟，只有大教堂依然矗立着。 大家都在听我说，这种情况并不常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行。然而这一次，鄙人却定了调子，然后有几个人讲了达姆斯达特、维尔茨堡、纽伦堡、海尔布隆等地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柏林、汉堡。大量的废墟，总是同样的故事，真是无法叙述。快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圈子渐渐得到了补充。这时开始谈到斯大林格勒，只谈斯大林格勒，尽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被困在包围圈里，所有的人都很幸运。 美往往诞生在痛苦中，而智慧常常又是忧伤的孩子。在20世纪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里，你会在美的启迪中收获知识与智慧，你会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 1943年，演播刘军。 虽然我们的主人像圣父一样置身于我们的谈话之外，可他还是很善于安排我们，使我们废话连篇的交谈大致跟随着战争的落差。因此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梅因之后，几乎只能谈论撤退，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叫拉直战线。绝大多数人抱怨写作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新闻审查机构删减了或者篡改了他们的文章，而是普遍性的困难。写包围战，在大西洋受到重创的护航舰队和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胜利阅兵，实在要比写冻疮、撤出整个顿涅茨盆地或者非洲军团的余部在突尼斯投降顺手得多。充其量只有蒙特卡西诺保卫战提供了一些英雄事迹。 是啊，解救领袖的行动被作为奇袭大肆炒作，但是其他的呢？ 因此要求那些报道镇压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和想把这次大屠杀也看作是胜利的人事先提出申请，这种申请发言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难堪，虽然这样做并非不合时宜。有一位先生一直没有开过口，长得胖乎乎的，穿着一身罗登缩绒厚呢的猎人装。43年5月，在用围墙围起来的犹太人居住区里，用炮击和火焰喷射器处决50000多名犹太人时，他带着他的莱卡照相机在场。我后来听说，他拍摄的出色的动物照片和非洲旅行的图片报道，让许多热衷于打猎的读者感到喜悦。在此之后，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德国国防军一支宣传队的成员，他被派去当摄影记者，只是在清洗的这段时间。除此之外，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在业余时间里，他用他拍的照片做成了那本黑色的用有凹纹皮革装订起来的影集，而且将3册样本分别赠送给了党卫军的帝国首脑希姆莱、克拉考的党卫军指挥官兼警察局局长克吕格，以及华沙的司令官、党卫军的旅长于尔根·施特罗普。后来他作为施特罗普报告提交给了纽伦堡的军事法庭。 我拍了将近600张照片，他说，但是只选了54张收入影集，所有的照片都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地贴在布里斯托尔优质版纸上的。实际上这是一件悠闲的工作，尤其适合于那些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人。那些手写的照片说明文字只有一部分是我想出来的，有一些是施特罗普的副官卡勒斯克提议的，在前面用花体字写的题词，华沙不再有任何犹太人居住区。哦，这是施特罗普的一个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清理犹太人居住区，据说是为了防止流行瘟疫。因此我用美术字在这些照片下面写道，从工厂里出来。然而我们的人遇到了抵抗，武器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也有女人，其中有一些是臭名昭著的，也有特拉夫尼基的人，都是一些自愿报名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 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损失， 但是我没有用照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总而言之，只有很少几个死人被拍上了照片，较多的是集体照片。有一张后来到处都很出名的照片，是用武力从地下室里弄出来。另一张同样出名的是去转运中心，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转运装卸平台，然后就出发去特莱布林卡。这个地名我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将近150,000人被疏散，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文字说明的照片，因为内容一目了然。有一件事很有趣儿，当时我们的人曾经和一些拉比亲切的交谈，战后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妇女和儿童高举着双手的，右侧和背景是几个端着枪的我们的人，前景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戴着一顶滑到一边的鸭舌帽，穿着一双到膝盖的长袜。你们肯定见过这张照片，被转登了数千次，国内国外，甚至还当过封面。他们真正的狂热迷恋这张照片，一直还是这样。当然，每一次都没有提到拍照的人，我也没有得到过一个芬妮，没有一个辛苦的马克。别提著作权，没有稿酬。我曾经推算了一下，要是每登一次我得到50马克，那么就因为这一张照片，我的账户上就会……不，我没有放过一枪，虽然总是在前面，你们当然也都知道，只有那些照片，当然还有手写的照片说明文字，都是用老式德文花体字写的，人们今天认为全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呐。 他又自言自语地瞎扯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继续认真听他讲。外面的天气终于好了起来，大家都盼望着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我们大胆地结伴或者单独迎着仍然凛冽的狂风外出溜达，沿着被人们踩出来的小径，穿过一个个风吹成的沙丘。我答应过我的小儿子捡几个贝壳带回去，我也捡到了一些。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44年，演播刘军。 不知什么时候总会发生争吵，不是因为有人酝酿争吵，而是这种形式的聚会本身就带着这种可能性。可以谈的只剩下撤退、基辅陷落、列姆贝格失守、伊凡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列图诺周围的防线全面崩溃、罗马不战而降、入侵是那座牢不可破的大西洋墙称为笑柄、家里也是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的被炸成废墟、再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充其量就是可以用那些偷没人剪影和敌人在窃听的广告招贴来开一个小玩笑。即使是我们这伙老资格的记者，也只能事后在一些坚持到底的笑话上卖弄一番。这个时候有人说出了那个颇有刺激的词，神奇武器。它是那些当年从来没有下过部队的宣传机构的人，他们只会在轻松的岗位上像坐在办公室里的公马一样嘶鸣狂叫，后来又以略有变化的风格制造出一些畅销书。狂叫代替了回答，那位畅销画报的大老板大声喊道：请您不要给自己丢脸了。甚至有几个人吹起了口哨，但是这位当时就年纪不小的先生并没有退让，在挑衅性的微笑之后，他表示相信那个希特勒神话拥有未来。他列举了萨克森的屠夫卡尔、伟大的腓特烈和猛兽拿破仑作为证人，从而为元首的原则建造了一座未来的纪念碑。那篇关于神奇武器的文章他没有删去一个词儿。44年夏天，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观察员》上面，曾经轰动一时。而且这也是明摆着的，增强了那种坚持到底的意志。他现在背朝着壁炉，挺直腰板站在那儿说道：谁有预见性的为欧洲指出了一条道路？谁一直到最后都在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洪水，从而拯救了欧洲？谁借助远程武器对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载体系统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唯独他一人将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伟大业绩，也只有和他联系在一起。至于我发表在《人民观察家》上的那篇文章，我想问问现在所有在场的人，我们作为士兵，即使只是以这支可笑的联邦国防军的形象出现，难道不是再一次的成为热门货了吗？难道我们不是既是毛尖又是堡垒吗？如今我们不是也在证明，即使有些迟缓，实际上是我们是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 整个世界怀着嫉妒和钦佩，注视着我们正在开始的建设。在彻底失败之后，从我们剩余的能量中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又成为人物了。很快，我们将居于前列，日本也同样成功的。 下面的话被狂喊、大笑、讲话和反驳淹没。有人冲着他的脸大声呼喊：“ 德国高于一切！” 以此引用了他的那本几年来一直畅销的书的书名。那位大老板大声抗议着，将他的高大形象从我们这个圈子抽走。这位在场的作家对他的挑衅产生的效果感到高兴，他又坐下，为他的目光增添上一道具有预见能力的假象。我们的主人和我白费力气地企图引导大家开始一场比较有秩序的讨论。有几个人一定要为撤退承担责任，还想再次经历一下明斯克包围战的失败。另一些人对狼穴的谋杀做出各种推测。 假如成功了的话，与西方盟国的停火一定会稳住东部前线，这样就可以和美国人一起对付伊凡。 然而绝大多数人则在抱怨法国的失落，缅怀巴黎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尤其是法国生活方式的优点。他们对在诺曼底海滩开始进攻如此入迷，以至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仿佛他们是在战后，而且是从美国的宽银幕影片中才得知了大举登陆的消息。当然也有几个人在胡扯女人的故事，比如我们的那位潜艇兼艺术专家，他曾经冲着那些法国的码头新娘的背影哭泣，然后重又下潜，踏上追寻敌舰的航行。但是那个心里一直惦记着希特勒神话的老家伙，坚持要让我们回忆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一位德国人的事儿。消息是从壁炉边的长椅传过来的，看来他是在那儿打了一个盹儿。 哎，诸位，这是发生在亚琛陷落之后不久，就在我们发动最后一次攻势，也就是阿登山脉攻势的前几天，中立的瑞典向杰出的科学家奥托哈恩表示祝贺，因为他第一个发现了原子核裂变。哦，当然这对我们太迟了，不然我们可以在美国之前，即使是在最后的时刻，拥有这种决定一切的神奇武器。 没有任何喧闹，只有沉默和对错过的可能性的后果进行沉思、叹息、摇头、轻声咳嗽，但是没有人发表任何有分量的见解，即使我们的潜艇驾驶员，一位喜欢按照弗里斯兰方式对制的格罗格酒，这种酒渐渐的又使大家来了情绪。我们挤坐在一起，没有人愿 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45年，演播刘军。 听我们的主人讲，一个飓风低压区正在从冰岛向瑞典方向移动。他听了天气预报，气压骤然下降，预计会有12级的狂风。 但是不用害怕，伙计们，这座房子顶得住任何狂风暴雨。 在那个星期五，1962年2月16日，刚刚过了20点，汽笛大作，就像是发生了战争，飓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整个岛屿。当然，这个露天剧场也让一些人格外活跃。在前线的那些年头， 把我们训练得擅长参与，而且尽可能是在最前列，毕竟我们都是专家，我也是。不顾我们的主人的警告，一会儿从前的战地记者离开了这座正在向我们保证的那样不受任何气候影响的房子。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老威斯特兰来到了沙滩，费了很大的劲儿，蜷缩着身体，几乎是在匍匐前进。我们在那里看见了折断的旗杆，连根拔起的树木，掀掉的芦苇房顶，工人休息坐的长椅和栅栏在空中旋转飞舞。透过飞溅的浪花，我们预感到的要比我们可以看见的更多。像房子一样高的巨浪冲向小岛的西岸。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次飓风引起的涨潮随着易北河向上，在汉堡，尤其是在威廉斯堡区造成了什么后果？高出正常水位 3.5 米，好几处的堤坝决口，缺少沙袋，300多人死亡。联邦国防军投入了抗洪，有一个人在那里发布命令，防止发生最坏的事情。他后来当上了联邦总理。不，吉尔特岛上没有死一个人，但是西岸被冲低了近16米，甚至在岛上的浅滩一侧，据说也出现了土地下陷。就连凯图姆的峭壁也受到了海水的冲刷。李斯特和赫尔努姆危在旦夕，火车已经无法经过兴登堡大坝。在飓风减弱之后，我们看见了损坏的情况，我们想进行报道，这是我们学过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是专家。当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能够报道的只剩下损失和破坏，最多还有坚持到底的呼吁还能受到欢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最后。我写过东普鲁士的难民迁徙队伍，他们想从海利根拜尔经过结冰的泻湖赶到新家，但是没有人刊登我的这篇苦难的报告，更别说信号。我看见超载的船只带着平民、伤员、党阀从淡泽的新航道启程，我还看见3天后沉没的那艘威廉古斯特罗夫号。我对此没有写过一个字，但后来淡泽所见之处全是处于大火之中的时候，我也没有成功地写出一篇令人震惊的哀歌。我挤在溃散的士兵和逃难的平民中间，艰难地逃往维斯瓦河入海口。我看见如何腾空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犯人们只要是在前往尼克斯瓦尔德的长途行军中幸存下来的，都被像牲口一样赶上平底驳船，然后又被装上停泊在河口外面的轮船。没有写过一篇恐怖的散文，没有再次演奏众神的末日。我看见了这一切，但是一个字也没有写。我看见在腾空的集中营里留下的尸体成堆地被烧掉。我看见来自艾尔宾和蒂根霍夫的难民们带着全部家当住在那些空荡荡的简陋木板房里，但是却没有再看见一个看守。现在来的是波兰的农民，经常有人抢劫，一直还有战斗，因为维斯瓦河入海口的桥头堡一直坚守到了5月。这一切都发生在最美丽的春季的天气里。我躺在海滩的松树之间晒着太阳，但是没有把一行字写在纸上，尽管所有的人都没完没了地向我述说他们的苦难。那个失去了几个孩子的来自马祖里的农妇，一对从弗劳恩堡历经艰辛来到这里的白发苍苍的夫妻，一位波兰教授，他是少数留下来的集中营犯人中的一个。我没有学过描述这些，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我就这样学会了隐瞒。乘坐最后几艘海岸巡逻艇中的一艘，我逃离了危险。这艘海岸巡逻艇从西文霍斯特出发向西航行，尽管遇到了几次深水炸弹的袭击，仍然在5月2日抵达了特拉维明德。我现在站在这些同样是侥幸脱险的人中间，他们也和鄙人一样经过训练，只报道进军和胜利，隐瞒其余的东西。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试图记录风暴在吉尔特岛上造成的损失，一边记录一边倾听了那些水灾受害者的抱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毕竟是靠报道生活的。次日，很多人都偷偷地溜走了。我们这些从前的同行中的老板，反正都是住在岛上名人住宅区的那些坚固的海滨别墅里。最后，我终于还是在开始下霜的有阳光的冬季的天气里，经历了一次无法描述的日落。当火车恢复行驶之后，我也经过兴登堡大坝溜走了。不，我们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面。我的下一篇报道是在远离德国的阿尔及利亚写的。经过七年持续的大屠杀，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了最后的阶段，但是他却不愿意停止。这说明了什么？和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46年，演播流沙。 碎砖屑，告诉您吧，到处都是碎砖屑，空气中、衣服里、牙缝之间，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妇女对这些根本就不在乎，重要的是终于和平了。虚妇女，当年到处都是废墟，在踏出来的小路之间有大量的瓦砾。我还记得每小时也就是61分尼。有一种比较好的食品证叫二号证，是发给工人的。家庭妇女的证每天只有300克面包和7克半油。我问问您，就这么一点点够干什么的？哎，真是苦活啊，清除废墟。我和洛特，就是我的女儿，我们分成小组敲砖头。柏林中区那里几乎成了平地，洛特总是推着婴儿车去。小家伙叫菲利克斯，得了肺结核。我想啊，就是因为这种没完没了的碎砖屑，47年他就死了。还是在她丈夫从战俘营回来之前，父子俩几乎就没见过面，是一种借助长途电话办手续的战争婚礼。因为他先是在巴尔干，然后又在东部前线作战，这桩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唉，因为他们彼此在精神上都很陌生，他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帮忙，就连去动物园捡树墩都不肯去，总想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几个窟窿。因为他在俄罗斯，我想一定经历了不少相当恶劣的事，他总是诉苦，就好像那些轰炸之夜对我们女人来说纯粹是娱乐似的。诉苦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行动起来，冲进废墟，冲出废墟。有的时候我们要清除被炸毁的阁楼或者整个楼层的废墟。瓦砾装在提桶里，上下5层楼，因为我们还没有运输滑道。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清理一个只受到部分破坏的无人居住的住宅，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撕成碎片的糊墙纸。洛特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玩具熊，上面全是灰尘，等他拍打干净之后，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我们大家都问自己，那个曾经拥有这个玩具熊的孩子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们这个小组没有一个人愿意要他，最后是洛特把他带回去给了他的菲利克斯。当时这个小家伙还活着，我们用铲子把大部分的瓦砾装上翻斗小推车，敲掉那些完好的砖瓦上的灰泥。起初是把瓦砾倒进炸弹坑，后来就用卡车运到废墟山上去。现在那里已经是一片绿色，可以眺望美丽的景色。说得对，那些完好的砖瓦都被剁成堆。我的女儿和我干的是计件活，敲打砖瓦。我们这个小组很棒，其中有的女人肯定也曾经有过好日子，也有公务员的遗孀，甚至还有一位真正的伯爵夫人。我还记得，她姓冯·托尔克海姆。我想他曾经在东部拥有贵族领地。我们看上去是什么个模样啊？裤子全是军用床单做的，套头衫是用毛线头织的，所有的人都有一条头巾在头上打一个结儿，是为了减少灰尘。据说柏林就有近50,000人。不，这仅仅是废墟妇女，没有男人，有也很少。那些男人即使在场，也只是站在一边，或者去搞黑市交易，他们可不是干这种脏活的人。有一次，这我还记得，当我们刚来到了一堆废墟跟前，正要把一个铁支架抽出来的时候，我握住了一只鞋子。真的，那上面挂着一个男人，但是脸已经认不出来了，只能从他大衣上面的一个臂章知道他是国民突击队的。这件大衣看上去完全还可以穿，纯毛的，是战前的东西。哦，我大叫了一声，在这个男人被运走之前，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了这件好东西，甚至连上面的纽扣也一个不少。在大衣口袋里装着一只霍纳尔生产的口琴，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女婿，为了让他高兴一些。但是他不愿意吹，即使吹的话也竟是些悲伤的曲子。我的女儿和我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不管怎么样，总是朝前走，即使是逐步逐步的。哦，完全正确，我在逊内贝格区政府的食堂得到了一个工作。罗特在战争期间当过助理报务员，当废墟清除干净之后，他在业余大学学会了速记和打字。他离婚之后很快也找到了一个职位，就跟秘书差不多。我还记得劳伊特，就是当时的市长，曾经如何表扬我们大家。每次废墟妇女聚会，我通常都要去，在陶恩前大街的西林咖啡馆喝咖啡吃点心，总是很有趣儿。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